全球最多人感染的国家。北韩采取措施防范洪涝灾害。劳动新闻报道，受到中部地区梅雨的封面影响，加上最近台风黑格比肆虐，多地发布大雨暴雨警告，降雨至少200毫米以上。电力部门在降雨严重地区进行供电安排，确保优先供应防洪抢险用电，为排水设备提供安全的电力保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9，瑞士法郎0.91，加元1.331，人民币6.95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6点，升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9.26美元，卖出2,07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的骤雨为新界部分地区带来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交通暂时正常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维利道。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就封路方面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快线仍然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啦，不能够由泰安街啦驶入去成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繁忙时间咧，可能会车多少少嘅，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唔知今日你开唔开心啦？欢迎你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小白早晨， 早晨啊阿 O， 早晨各位听众，电话侧边咧都有 Barbie 喺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喂我好想答下 O 个问题啊， 系点啊？ 今朝早咧，因为我头先听住嗰个声带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觉得诶 OK， 因为今日咧起身嘅时候咧，真系见到我女仲系瞓得好冧， 哦咁啊好啦， 阿小。公主瞓得冧啊！即系爹哋妈咪有阵时都系奴才嚟噶， 可能系因为夜瞓咗就唔好咁开心啊！夜晚就继续劳役你啊！ 小白知啦，因为昨晚咧通宵半夜系不停咁 起，系啦，通常啲细路仔都系咁。点解而家呢个时候仲未醒？因为昨晚夜瞓或者昨晚瞓唔着噶嘛， 原来系咁样。 如果唔系而家就起身噶啦，其实 系啦，诶咁啊啱啦。而家你又打电话嚟嘅时候咧，佢唔使惊佢嘈住你啊。 系啊，安落落啊，唔使搵个位匿啦，所以 系你而家身处嘅区域天气又系点咧 ，Barbie？ 哇，啱啱落完一场大雨啊，我呢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喺屋企嘅玻璃望出去嘅话咧，其实见到咧，路面都好湿啦，咁同埋大家都仲系会担住啲遮啊，同埋有雨具咯。 系咁啊，估计 Barbie 就系、是、今日详细嘅天气入边嘅局部地区嘅骤雨咯。 系 啊， 应该就系啊。 系啊，今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咧就酷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天气都系继续热落去啦。咁啊，下周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7%、 啊。通常咧你要落雨好容易嘅咋， 嗯， 你之前嗰日洗车啊， 系啊，咁啊，琴日小巴洗车啦， 然后第二日就会落大雨噶啦， 今日应咗， 呢个系你嘅命运喎， 系我嘅命运嚟噶， 哦，都 想落雨。跟我讲我去洗车， 其实都是很多车主的命运， 是啊， 都不单止是小白，不知硬是总是这样事就总是这样发生啊，是不是因为冇睇到通胜呢、啊 哦、可能是、啊就是这样奇差一仗、 啊、可能通胜这些传统智慧呢话给你听、啊、今天适宜做些什么，或者、啊、有些什么没那么 适宜，今天立秋来的是吗， 是吧，咁啊今天呢、啊、有很多东西都是适宜的，适宜嫁娶定盟普度众生个普度都适行诶适、哦宜咁、出行啦、开市啦、咁动土啦、开光啦、开仓啦、啊、全部都 OK 嘅，咁但系都有啲咧唔太适宜嘅嘢，包括咧就系、是、入宅啊、安门啊、安葬啊等等啦、啊，都系咧、 嗯、 今日通胜咧，哇俾你听啊，有啲咩 OK， 有啲咩咧啊，暂时歇一日啊，可能听日做又会 OK 啲咁样。 同埋嗱，而家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嗯，我啊即系期待到底。立秋是秋老虎啊，继续热下去啊，定、 嗯、 还是真的会开始嚟紧凉凉地 啊？系、哦、我都想佢凉少少。 系咯，太热，而家啲天气一是大雨，一是好热。 真 系哇咁辛苦嘅， 咁啊嚟紧大家迎来嗰个节日就应该可能数紧端午呢个月饼节啊，啊 中秋节， 中秋节啊，因为点解叫月饼节咧？就好多嗰啲唔同嘅 artist 朋友已经攞晒嗰啲咁嘅月饼出嚟卖下广告啊，咁样啦，咁啊 系咩？我又冇留意到， 有啊， 我都冇留意喎。 佢哋通常都系， 我以为因为今年即系本港情况有啲特殊，所以佢哋都 hold 住啲广告。 但系都月饼都要继续食。好似文雪系咁啊，咁 我谂今年咧， 我想讲、 你讲， 虽然咧睇唔到广告啦，但我已经见到咧坊间咧静悄悄地咧，因为往日咧呢、這个月份咧、的而且确 O 讲得啱嘅，即系会有好多嗰啲月饼嘅推销啊咁样啦。但系而家咧喺呢个时候咧，我见到已经有好多月饼嘅减价推销咯。 系啊， 我 谂 个策略咧，佢哋卖都会照继续卖嘅，当然就系应节啦，系咪、嗯？但系都唔会铺天盖地嘅，始终个、嗯、即系个气氛咁，你冇理由仲喺度话好开心啊，叫大家团聚咁唔得噶嘛，而家有系咪限聚令啊？ 只限两人啫， 而家可能即系出啲两人月饼咯，俾大家两口子喺屋企食下月饼。 系咯， 唔 通仲鼓吹你大家围一围咁样喺度，即系望住个月光咩？ 系咁，但系即系做人咧要有希望 嘅。咁梗系啦， 即系距离8月15咧，仲有一段好长远嘅距离嘅。咁希望即系8月15之时咧，就系疫情开始对却啦。咁大家 希望到时大家真系可以围埋一齐上月啦， 系啦，可以上下月咁就好啦。咁啊 ，Barbie 同你讲。住咁多先咯，咁啊转个头再同你倾偈，唔该晒，系咁我哋仲有咧啲射击练习嘅报告咧，要同大家讲翻嘅，咁啊交俾小白你啦。 系啊，嗱、今日朝头早啊，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啊，即系都系开始咗噶啦吓，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啊，都系已经开始咗，今日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噶。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是，希望今日真係可以愉快啲啦。琴日港股啊不太愉快啊，咁啊恒指咧开市啊有得升嘅，咁啊其后咧哇最多跌啊461点，领跌嘅咧就係腾讯啦。咁样虽然咧临尾啊收市嘅时候咧就冇跌咁多啦，咁但係咧似乎咧有少少啊吓阴霾 feel， 咁都好似 Dicky 过去嗰一两个礼拜以至琴日都有讲啦，即係真係唔好咁老定志啊，係咪今日都系咁嘅情况，定还是有啲新嘅转机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咧。 好啊，咁啊，寻日咧，好似你咁讲啦，早段啊系威系细，下昼咧就即系表现啊好曳啊，见得到咧吓，廿天移动线即系上过去，但上完去之后就无以为继啦。当然唔系太理想啦，纯粹讲个走势。咁寻日咧亦都有讲过一个其中焦点所在啦，就真系已经去到在下个礼拜尾啦。咁恒生指数公司就会宣布第二季嘅指数检讨结果，咁即係顶头大热染蓝嗰啲呢，嗱咁就继续做好喎。跌緊几百点嘅时间，我见到佢哋嘅股价都唔点跌㗎喎，都系升㗎喎，唔使讲美团啦，小米都一样如是呀。咁但係剛才你都讲话喂腾讯咁都有啲回。咁当然真係如果你话好技术上嘅角度去睇呢，近日呢两隻强势股，一隻呢就腾讯啦，一隻呢就港交所，咁各自都有佢上升的理由嘅，即係由憧憬业绩啦，到到憧憬有好多即係中概股会回归上市啊，又蚂蚁集团啊咁样。咁两隻呢真係有少少走势相近嘅地方呢，就係、两个呢都好似去到个大型嘅即係对称三角形嘅顶。但係呢又见得到呢有一个技术指标呢，即係 RSI 呢又有一个三个个背驰嘅情况下，三顶背驰。即係如果你话我唔係睇得图，我唔係好明白你讲咩我得嘅，咁嗱简单就係话技术上话俾我哋听呢，嗰、那个升势以至到现在嘅股价呢就已经系有少少即系强弩之末啦，好似已经去到近顶啦，冇乜力咁样啦，即系有个咁样嘅指标提醒我哋啫。咁所以咧，我谂亦都即系当即系港交所真系琴日咧俾我哋讲到啦，388就到咗啦，21度就调转头啦。咁以至到咧，即系腾讯都系啦，咁去到即系如入无人之地啦，53000几市值啦，吓咁564蚊就最高位，咁又都开始有少少咧，即系往嚟回吐啦吓，即系啱啱好三个顶顶住，咁所以咧我唔系话睇得好悲观，但系我亦都会觉得即系话而家都啲强势股都阻力在前嘅时候咧，咁我哋咧亦都要谨慎的咁多。即系唔好谂住系话一路都可以放支腰咁上去啦。 咁我其实好认同 Dicky 咁样嘅讲法咧。其实你即系要投资股票咧，你真系多做功课，学下啲技术分析啊嘛。咁啊，人哋讲啲专有啲嘅名词，你都即刻企咗喺度嘅。咁咧，纯粹就系单纯咁样啊。有啲股评人话哦好啊，咁啊买啊，你就真系买落去咁啊。即系其实投资咧就唔应该系咁样嘅，应该咧就要花多啲心神去钻研一下嘅。所以咧，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 ，Dicky 头先都有讲啦，话388同埋咧700腾讯咧都好多都系一啲获利盘嚟嘅。咁啊，获利嘅朋友当然恭喜佢哋啦。咁但系咧，往后落嚟，特别系要睇下个礼拜啦。咁啊，琴日咧都讲咗话啊，今日重点讲下只腾讯先，因为咧下个礼拜佢就出业绩咯。咁啊，腾讯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业绩之前咧有啲错上错落嘅一啲大嘅操作嘅，以至咧啊出完业绩之后咧啊嗰份业绩可能系超级好嘅，但系咧有啲散水 feel 又会出现咁样。咁啊，帮啲散户股民睇住只腾讯，应该今次啊业绩前或者业绩发放当日应该点去操作呢 ？Dicky 系嗱，讲到咧腾讯真系嘅，即系如果你话当年宣布咗重组佢嗰六大业务，尤其是咧就系话手机游戏啦，即系嗰个领导地位系完全基本上冇人可以触及咁滞。你话喂网易都做得好大，但系即系仲系有个距离。咁当然寻日都有啲消息啦，就话佢哋而家都推动緊有另外两间呢即係佢哋都拥有股份嘅即係话呢啲嘅即係尤其串流嘅平台啦，即係富华同埋斗鱼合并啦咁。咁当然即係未知啦咁，但係都好客观嘅现实就係话大家都会对于佢嘅业绩有个 超級即係樂觀嘅睇法嘅，即係主要頭先啦講啦，手機遊戲啦，咁亦都會有個好高速嘅增長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喺而家呢一秒鐘，佢嘅股價會唔會已經有少少反映咗，即係大家都要即係居家抗疫啊，留喺屋企啊，咁啊冇嘢做就攞手機出嚟玩遊戲啊，即係。真心講真係反映咗嘅，即係唔好話冇反映，因為過去呢段時間佢股價一路升呢，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建基於對於業績嘅憧憬啊，以至到呢就係話大家願意俾高啲嘅股值啊，就話歷史嘅成率度其實都50倍㗎啦，即係佢同港交所都係嘅，大家都覺得咦佢嘅盈利真係仲係有增長㗎喎，咁好啦，大家都俾高啲嘅即係股值佢啦，高啲嘅市盈率嘅倍數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繼續可以維持住一個高速嘅盈利增長咧，咁冇問題嘅，繼續個市盈率可以推高嘅。尤其是而家全世界個大趨勢都係所有新經濟行業嘅股份咧，大家都願意俾一個高好多嘅估值嘅，即係唔好講話真係純互聯網啦。就算你話賣硬件，當然佢亦都有好多互聯網服務，就係蘋果。而家嘅估值都比起歷史上高嘅平均值係高咗好多嘅，咁所以騰訊都唔例外。咁我唔係唔睇好，但我都會覺得而家現價係對於一個超級樂觀嘅業績咧係有所反應㗎啦，已經喺現水平嚟講。 係咁，所以琴日都見到好多資金靠拍咧，都係拍去啲手遊股，不過咧就係啲二線嘅手遊股或者歷史有一段時間嘅手遊股喎。咁我睇到即係 IGG 啦，咁啊升咗33% 啊，咁有即係家鄉互動40%，友誼時光27%，哇！嗰啲全部都係咧以幾十%咁樣彈上去喎。咁作為家長都知道呢個環節咧，好多啊，心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家長嚟，佢哋嘅敵人就係手機遊戲啦。因為咧啲小朋友就會攞住爸爸，我要部手機打下機咁樣，跟住啲家長就會限制佢哋打5至10分鐘。我成日即係叫做喺啲食肆入邊都有見到呢啲情況咁啊，唔知德基係咪都有咁嘅經驗？但係呢一類咁嘅二線嘅叫手遊股咧，就係咁升上去，可唔可以幫啲家長做下心靈對沖啊？即係話即係成日攞部手機去打啊，咁啊真係有個需求喺度，咁啊導致呢一類頭先有提及過嘅成個啦二線遊戲股嘅啲板塊咧，係咁升上去咧嚇。係 咁啊，真係啊，你都講咗幾樣嘢，哇！即係我都好有感而發嘅。先講你講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喂，遇到啲小朋友一路玩住个机，咁点算呢？咁讲真啦，即系我啲小朋友都系一样系咁嘅啫。咁我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嘅，就系你认为佢哋玩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唔使大嗌嘅，唔得，唔得啦，咁唔使咁样嘅。你揾第啲嘢同佢玩咪得咯，係咪啊？所以咧，我就會攞啲實體少少嘅嘢出嚟啦。啱啱咧，我係開咗副新買嘅大富翁啦，咁又會有 pad 啦，又會有棋啦，咁啊即係。喂，有就係咁樣，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居緊家嘅時候啊，大家都唔出得街嘅時候，又真係少咗好多樂趣嘅。咁啊，冇辦法㗎啦，即係亦都即係而家都係呢個世代都係咁。咁我諗翻我嗰個世代，其實都係打機嘅啫，不過可能就喺個電視嗰度打咯，同埋可能去咗啲遊戲機中心咁解啫。而家就真係太方便咁解。咁啊，始終佢哋翻學都係要用個平板電腦㗎啦，咁啊冇辦法啦。嚟緊亦都咧，即係可能冇得面對面翻學嘅時候嚇，咁所以即係對住嗰個熒光幕嘅時間真係太長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所有呢啲股份都炒曬上去。頭先阿歐講 IGG 勁升，咁當然亦都因為佢個旗艦遊戲即係王國紀元嚇好受歡迎啦嚇。咁啊，其實都冇乜咩遊戲唔受歡迎㗎咯。都話咯，而家個個都喺手機去做嘅時候，咁咩遊戲都受歡迎㗎啦。咁但係尋日就突然之間，我都覺得哇，有啲意料之外嘅，即係所有啲手遊股好多隻就算之前唔係話即係好熱炒，即係當然其實佢哋都升咗唔少嘅股價都，但係尋日咧係全線都一齊爆升咁樣。咁當然啦，嗱，尋日升咁多呢啲咧，我又唔會駁佢話喂，尋日咁即係個陰陽燭圖咁大支陽燭，會唔會整多一支陽燭啊？咁我又覺得未必嘅，因為即係始終你話喂。會唔會真係高開完之後又掉翻轉頭，又有啲獲利回吐呢？咁呢一段時間投資市場啲資金咧都好短，好短線嘅，即係對於某一啲好主題嘅炒作。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日咧升咗幾成，同埋嗰啲咧，如果你去追的話咧，咁即係哇嗰、那個。 嗰個技巧好高啊！即係你真係要佢有少少一掉轉頭就要鬥快咁掣走，咁即係適合高手啦。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注目禮咧就唔會行一段長時間嘅，通常都係五分鐘啊，同啲小朋友啲耐性一樣啊。咁啊，大家就要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唔該曬。 好，下個禮拜傾過，唔該你， 拜 拜。 Bye bye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水果对健康有益就人人都知。正如卫生署都建议，大家最好日日二加三，即系每日进食两份水果、三份蔬菜。但系食水果应该喺饭前定系饭后先系对身体最好呢？适合饭前食嘅水果，通常都可以增加饱肚感，从而减少正餐嘅卡路里摄取量。譬如苹果、番石榴之类，对于想 keep fit 减肥嘅人士就比较合适啦。另外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水果，例如木瓜、菠萝，它们可以帮助消化吸收，避免消化不良、肠胃胀气，所以就适合吃完饭才吃的。而含有高脂肪的水果，例如榴莲或者椰子，也都应该避免饭后吃，以免导致吸收过高的热量，分分钟想 keep fit 都会变成增肥的。营养师又提醒，胃部容易不适的人士尽量都不要空腹食酸性的水果，例如西柚或者菠萝之类，因为酸性的食物有机会刺激胃部分泌更多胃酸，令到胃部不适。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咧，喺好多嘅文献咧都做咗一啲分析啦，就话其实真系有症状咧，其实可以系一啲比较好轻微嘅，即系唔系就算烧都未必好高烧，咁咳可能就干咳咁样啦，或者系有啲攰咁样，同埋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咧，就系其实佢未有症状之前咧，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喺咽喉嗰度系有一个病毒咧都几高嘅，即系而家知道啦，有一个新嘅变种咁样啦，咁其实佢个量咧就更加高，咁就令到咧嗰个传播咧喺未有症状嗰阵时咧，咁已经开始啦。咁所以其实尽量即系如果市民咧真系有症状，即刻要去睇医生，同埋尽快做测试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八点二十六分，小白一起请阿彭爷出嚟告诉佢一件事啦。 恭迎彭爷。 彭爷早晨。 早晨啊，红地毯已经预备好啦。 彭爷先同听众打招呼先啦，交俾你啦。 系啊，喂，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小白，早晨啊 O。 早晨。 今朝早好似有人要讲嘢俾我知噶噃。 就系阿 O 讲啊，喂，今日咧讲啲冇品嘅住客。 哦。 咁点解咧？ 你屋企啊？ 我唔系啊，睇到有新闻报道啦，就讲啊话屯门咧有啲屋邨咧，咁依家都同心抗疫啦，揿 lift 嗰度咧都会有啲清洁员工会清洁啦，咁大家都有好多各出其谋或者各出其法啊，又揿 lift 神器，又话手指搓手液咩都有，哇！有啲住客咧竟然咧用脚去揿掣，见到咧个向下嗰系啊，向下嗰个 button 咧，嗰个掣嗰度咧，成个鞋印咁样，即系好过分啊！咁啊，呢个屯门啊湖景村啦，咁啊其中一栋楼咧就有呢一件事，咁啊管理处嗰度都印晒大字报嗰度就话，喂，大家真系有啲公德心啊！根据咧个美国嘅研究显示咧，鞋底啦嗰个啊，即系嘅污糟度同埋细菌嘅含量咧，比厕所啊高出三倍，即系厕所。我都 明白理解嘅， 系啊，喂，其实呢啲事咧，都希望大家已经同心抗疫啦，即系已经心情唔太好，你仲要搞啲咁冇品、咁冇公德心嘅嘢出嚟咧，真系为祸人间啊！老老实实。 咁你我啊觉得咁嘅，发生啲咁样嘅事咧，就虽然依家就话咗喺边一个区啊，边座屋邨边个楼咁样啦，咁啊。 但係呢啲咁嘅事情咧，就即係唔應該咧，就發生喺任何地方啦，尤其是呢個疫情底下。咁所以咧，又唔係話集中淨係講嗰座樓嗰啲住客衰咁樣，咁又唔係咁嘅意思嘅。 只不過咧， 即係用呢個例子嚟到去警告大家咯。 係啊，我頭先講到咁咬牙切齒咧，係因為我都覺得即係大家真係不應該這樣做啊嘛。咁啊，大家做好本分之餘啊，可唔可以有啲公德心？同埋咧，苦料係乜嘢咧？就係嗰啲外判嗰啲清潔工啊，即係邊個去清潔啫？唔會住客去清潔噶嘛？就係可能十零廿蚊嗰啲工資嘅朋友仔去，佢已經又要戴住口罩，已經兩個鐘頭同你抹一次嗰個 lift 嗰個膠片， 最低工資都唔係十零廿蚊啊！ 係總之 太低啦。嗰個係無良僱主嚟㗎。 係啊，總之就慘啦。係咁，希望大家就叫做 有閉路電視㗎嘛 lift 嗰度。 係咯。係啊，咁但係閉路電視就影到背面咯，咁啊影到 佢會入 lift 㗎嘛。 咁啊，總之唔緊要啦。 咁其實都可以有阻嚇作用嘅。依家件事公布咗出嚟啊，大家知道咁就千祈唔好做啲咁樣嘅愚蠢啊，兼且冇品嘅行為啦。 係啊，即係彭爺爺講得好啱啊！希望呢件事咧可以令到收音機旁邊你咧做翻個乖仔乖女啦嚇。唔該曬彭爺，轉個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听日起一连四日在北京开会，预料会处理本港立法会选举因为延后一年出现的真空期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今朝早前往北京准备出席会议，他出发之前说预料常委会将会就有关的问题作一个原则性的决定。他说现阶段香港社会有不同意见，他会将有关意见带到人大常委会上沟通上讨论，大家都比较倾向现任议员可以继续在真空期出席会议，但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现任议员将会怎样处理，社会都有不同的见解，将会在会上讨论，现时未有定案，要留待人大常委会决定，希望最终能够顺利处理真空期的问题。一架车身挂上华大基因仿眼实验室援港物资横额的大型货车，深夜运送一批物资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期间现场有警员戒备。政府早前直接委托三间私营化验所，包括华大基因开设的华星诊断中心，为高风险群组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涉及大约50万人，每个样本检测收费300多元起。如果按推算，三间化验所至少可以收取1.5亿元。本台正是向政府新闻处和康文处查询该批物资的种类、数量和用途，暂时未获回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必须确保治疗新型肺炎疫苗可以全球共享。新型冠状病毒如果在贫穷国家传播，富裕国家亦都不会安全。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在线出席美国一项的安全论坛，他强调将疫苗国族主义化是没有好处，并不会帮助人类。谭德赛说必须要一同痊愈，世界才可以快速复原，因为全球一体化，各个经济互相牵连，部分或者是只有几个国家复原，不能够确保世界安全。世卫有透露，可能需要多款疫苗才可以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现时有大约26款疫苗在不同阶段测试，大约有6款进入第三阶段临床测试，最终的效果仍然未有结论。路透社引述美国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至少4架大型先进无人侦察机，再配合地面站、配件、訓練和支援等，總值6億美元，未來不排除會出售更多的無人機。消息人士說，台灣在今年初向美方提出購買武裝無人機的要求，美方上星期向台灣報價，有關軍售必須獲得美國國會議員批准，預料最快下個月會收到正式通知。據報美國國務院已經默許授權對台出售這款無人機，但未知美國官員是不是批准出口加掛武器的無人機。 呢一款海上捍卫者无人侦察机航程可以达到超过10,000公里，远超过台湾现役无人机队的300公里嘅航程。美国而家只系向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同埋南韩等嘅盟友出售呢一款嘅无人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1，加元1.331，人民币6.955，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9点，跌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8.49美元，卖出2,069.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劳资审裁处。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和斜村。封路方面，筲箕湾道仍然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快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稍息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天天锵锵，天天锵锵，跟手举起高，呼妈妈，呼呼哈哈，零四八五大佛脚，稍息立正站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夏日炎炎，印尼嘅朋友又有啲咩解暑方法呢？ 我系 Sasa， 我系印尼人。夏天我中意去沙滩，因为可以放松下，同埋我等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 想知道印尼朋友怎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 Barbie Shinsa 师培的 Beautiful Sunday。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翻到嚟8:38，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嚟到晨光新闻焦点啦，除咗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之外，电话侧边亦都有芭比林慧。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各位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早晨啦。 系啊，咁啊，出边都热热地，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望一望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先。我哋先睇下嚟自咧就系《星岛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第三波疫情久久未能平复啊。香港政府为四个嘅高危群组进行超过咧就系10万嘅检测当中啊，截至到寻日凌晨，总共发现咗24个确诊嘅个案，感染率咧就系0.02%噶。啊，据讲啊，港府内部以此推算，咁啊估计社区有超过咧就系千人咧系隐性患者，咁啊为追踪社区嘅患者，政府寻日啊下午左右宣布咧就系扩大检测嘅范围啊，去到咧就系黄大仙啦、屯门以及咧就系油尖旺啊，涉及咧就系10条屋邨或者咧就系屋苑噶啊，包括已经录得咧就系多达25宗确诊个案嘅居屋、慈爱苑一二期，以及咧就系私楼创德楼、啊中原楼啊，计划啊为合共86000名居民进行检测噶。咁而當局晚上再宣布啊，為入住職業介紹所住宿設施外佣提供咧免費檢測噶。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認為啊，全港市民嘅陽性比率未必咧就如高風險群組咁高噶。咁佢話到，因為唔係每個市民都係高風險。咁佢亦都指出啊，以現時確診個案當中有40%為源頭不明個案，咁各行各業啊都有人確診，啊證明病毒已經深入社區啦。故此啊，政府咧可以加強針對高危地區以及咧就群組嘅檢測，咁以捕捉更加多嘅患者。咁至於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就認為啊，即使社區有隱形嘅患者，以現行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已經足以咧就係啊截斷跨家庭嘅傳播鏈。佢更加講到，現在流感數字亦都好少啊，連流感嘅傳播鏈都截斷埋，不需擔心不能截斷新冠肺炎潛在患者嘅傳播鏈。佢建議啊，如果要做地區大型嘅一啲篩查啦，應該先做咧就有病徵者，以加快咧就係捕捉新冠肺炎潛在患者噶。至於民政總署就指出啦，將會咧就係聯同東華三院、仁愛堂同埋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合作，咁啊今日開始咧就陸續喺四區推行計劃噶。發言人表示，今次進行檢測嘅都係一啲出現確診個案嘅私人住宅大廈以及公共屋邨，希望幫助衛生防護中心咁啊早日揾出隱性嘅傳播鏈。咁啊由於涵蓋嘅數目咧亦都好多啊，嗰個樓宇嘅數目好多啊，計劃啊需要有秩序，以及咧就分阶段性，相关嘅屋邨或者大厦管理处咧，会适时通知居民有关嘅检测计划时间表噶啦。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港文咯。咁啊，讲到咧就系咧话暴疫啦，袭击咁啊，36%嘅港人咧系有抑郁创伤后遗症嘅。咁啊，讲到啦，就系话去年咧就先后有反修例风波啦，引发咗个黑暴冲突，而今年咧又有新冠病毒疫情来袭，咁啊社会同埋经济咧都严重受创啦。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咧就调查发现咧，喺社会事件同埋疫情大爆发嘅互相带动之下咧，有超过40%同埋70%嘅受访者咧，分别系有中至到高度嘅创伤后压力症同埋抑郁症症状。咁啊，讲下啦，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精神医学系主任陈友海咧，琴日就发表咗个调查报告嘅时候咧，就话啦。團隊分別在今年2月至到7月期間是用網上問卷的模式訪問了11493名的市民，發現超過40%的受訪者是有中度至到高度的創傷後壓力症狀，而 73.7% 就有中度至到嚴重的抑鬱症狀，36.4%同時出現以上兩種的症狀。咁亦都調查報告顯示啦，女性咧係較男性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狀，咁而抑鬱症咧就兩者相若嘅。咁啊，調查都顯示啦，超過65%嘅受訪者咧係因為疫情憂慮前途咧而感到壓力嘅，52%嘅壓力來源咧係缺乏防疫物資啦。另外有27%嘅人咧就表示係因為咧親眼啦，又或者係經過媒體睇到社會事件之後咧就引致壓力嘅。 咁不過咧，近兩成嘅人咧就話受到言語針對同埋侮辱咧係感到壓力嘅。咁不過好彩，超過一半嘅受訪者咧就話遠離咗壓力嘅來源之後咧，情況係得到改善嘅。咁即係話咧，仲有一半嘅人咧係未有減退壓力嘅情況嘅。咁啊，調查就發現啦，25歲以下嘅受訪者，抑鬱同埋創傷後壓力症狀咧，係比較25歲嘅咧嚴重，咁啊分別咧係高出咗 12.8% 同埋 8.7%。咁啊，解釋就話啦，年輕人接觸到創傷性嘅社會事件係比較多嘅，建議年輕人咧應該掌握生活上面可以控制嘅事項，例如係人際關係啦、興趣等等，就避免咧過分專注喺唔可能控制嘅事件上啦。咁另外 54.5% 裏面呢，有中度至到嚴重症狀嘅受訪者呢就表示呢，呢一啲呢都係屬於反應性嘅。咁所以呢就係遠離咗壓力源頭之後呢就可以得以改善。咁不過呢亦都要建議大家，就係話如果呢壓力呢離開咗源頭之後仍然冇得到改善呢，就有機會係心理疾病啦，就需要搵一啲專家去尋求協助啦。咁呢一個呢係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嗯，所以話呢，如果你發現自己係邊一方面觉得好像开始有些压力了，影响到情绪了，尝试就远离一下它，令到自己静下先，是、啊、这样是不是做人最重要是什么？开心和健康嘛，是不 是？没错， 好像我们这样没错啦。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啊，继续就看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都是有关于疫情的。讲到就是昨日确诊的病例再升至到去到近百宗的95宗了。本地感染咧就佔咗91宗噶，咁啊報章話到新火頭燒至到咧就係外佣嘅宿舍，咁啊今個星期二確診嘅印佣被發現啊多入住一間外佣宿舍，即係潛伏期間至少曾經咧就同45個人咧就係同住噶，而尋日再增加一名曾經居於僱傭公司宿舍嘅印佣初步確診，期間有4至6名外佣同住，而且已經咧就係往新僱主位於將軍澳嘅居所工作添，咁啊至到咧就系雇主一家以及咧就雇佣公司嘅职员啊，而家咧都系等待检疫噶。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就表示啊，仍然喺度调查紧初步确诊印佣同埋今个星期二确诊嘅印佣是否相识，因为外佣宿舍环境挤迫啊，而且入住者通常咧都会共用设施，加上新冠病毒嘅传染性高，咁啊担心咧就系爆发新嘅一个感染群组噶。咁啊，對於一個星期之內最少有2名印佣咧，就係染症啦。咁啊，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話到啦，對於第一次咧就出現感染源頭不明嘅外佣本地個案，咁啊得到擔心噶，因為根據佢病發嘅日期計算啦，推算患者係喺上個月離開僱主之後咧先至感染噶。嗱，雇佣宿舍或者咧就係感染嘅源頭，恐怕已經成為咗咧就係爆發嘅群組，而且傳播會十分廣泛。如果宿舍出現咗傳播鏈，再過多幾日啊，周圍嘅宿舍亦都咧會有群組噶。佢相信啊，現在有6000至7000名外佣喺宿舍嗰度居住噶，認為啊，香港政府應該立即咧就以宿舍群組嘅爆發方式處理事件，聯絡本港所有嘅外佣中介公司，向留宿外佣收集样本做检测噶，等候结果期间，外佣不可外出，以免出现漏洞。情况有如咧就系小区管理，并且认为若果政府动员嘅话，1至2日咧应该可以完成检测噶。嗱，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头条咯。咁啊，讲到港铁咧系半年蚀咗3.34亿，咁啊属于史上首次嘅。咁啊，港铁咧喺疫情底下咧，市民咧就急跌啦吓，咁啊即系载客量都急跌啦，史上咧系首次业绩见红噶。港铁今年中期业绩咧系转盈为亏，由去年同期纯利55.06亿元咧，就跌至到今年咧系亏蚀紧3.3亿元嘅。咁啊，系该公司喺2000年上市以嚟咧首次录得赤字噶。咁主要咧系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嘅影响，上半年总乘客量咧系按年大跌咗38%，而跨境服务咧因为封关等等嘅措施咧，亦都系打击沉重。咁其中咧，深广高铁咧嘅嗰个香港段嘅客量咧，亦都系大跌咗超过89%。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亏蚀嘅数字啦。咁港铁琴日亦都系发表咗中期业绩报告啦，就讲到疫情之下咧，令到上半年嘅业务收入咧系减少噶。咁啊，呢个客量大减啦，港铁咧就话 这个本地铁路客量跌了33%，而高铁西九龙站自一月起呢就是封关至今超过半年了。上半年的客量呢都是锐减了89%至到110万人次。咁所以收入呢都减少了42%，咁至到6,5800万元嘅。咁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就话啦，高铁嘅客量呢原本係上升緊嘅。不过现时因为疫情呢仍然係关闭。实际影响呢几多係无数㗎。咁不过呢就话同政府呢就住高铁服务呢係有营运协议嘅。咁所以有关嘅损失呢仍然会按照合约处理。他就说希望当疫情缓和之后就可以恢复高铁香港段的服务，不过也要视乎两地政府的磋商。根据由政府全资拥有的九港铁路和港铁之间签订的服务经营权补充协议，高铁量高于预期水平的 50% 的时候，多赚的利润港铁就可以占30%，而其余70%就是归九铁所有的。即是说相关盈利都是会收入政府库房。不过相反，如果客量是少于预期水平的 15% 的时候，九铁就需要承担70%的亏损，而其是余30%就由港铁承担。所以变相政府就会亏蚀包底了。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嗯，谢谢 Barbie。再看来自明报方面的报道。讲到警方昨日向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24人发通知。控告他们参与六四维园集会涉干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被加控一项就是又举行未经批准集结罪的。案件9月15号就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的。今年六四维园集会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但是当晚大批的市民仍然进入维园点起烛光的。警方6月已经控告12人。叫做就是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包括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以及就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等的。警方昨日亦都表示，港岛总区调查之后，介乎23至69岁的19男5女涉嫌就是今年6月4日在维园干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当中一名63岁姓李的男子同时就涉嫌举行未经批准集结。警方已经向法庭申请就发出传票，暂定9月15号就会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的。警方说到案件仍然在调查，不排除稍后会拘捕更加多的涉案者。被檢控者昨天的傍晚陸續收到警方的通知，其中朱凱迪接受訪問的時間也表示，警察致電給他，說到會控告他干犯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引述警方說到就是因為疫情關係，傳票稍後才會寄到去的。朱凱迪估計警方有意擴大檢控的範圍，檢控部分已經有其他控罪在身的人，不排除警方用這個以此為由扣押一眾就是被告的護照，因煽惑他人包圍警總案被禁止出境的黃之鋒，亦都就是估計了，即使上述的案件完結，即是講緊包圍警總案已經真係完結咗嘅話啦，律政司仍然咧會以昨天啊檢控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繼續咧限制佢出境噶。李卓人亦都認為警方大規模檢控咧就係為咗扣押被檢控者嘅護照。佢上年10月1號以個人名義發起國慶遊行被檢控啦，憶述每一次咧就上庭，控方亦都咧就會向法庭申請咧就扣押佢嘅護照，咁啊違君不果。咁啊去到今年6月，李卓人因為六四悼念再被檢控，控方喺庭上申請咧就扣押佢嘅護照咧，亦都咧就唔成功。佢話到啦，肯定警方是想要我的護照咁講，咁以禁止咧佢出國同埋外國嘅政府去到溝通噶。不過李卓人自己重申不會咧就離開香港，亦都話到明年六四將會咧就繼續呼籲市民出嚟燃點燭光咁講噶。以上嚟自明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蘋果日報》嘅港文咯。讲到咧就系话美国发动净网行动，封杀中国嘅电信阿里腾讯啊吓。咁中美科技战咧有升级嘅迹象啦。美国批评中国嘅科技巨企业旗下咧 TikTok 啦、WeChat 等等嘅应用程式咧，都系对美国构成咗重大嘅威胁。亦都担心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等等咧，中国云端服务咧系会窃取资讯，所以咧就提出咗净网，即系咧 Clean Network 嘅行动咧，要扩大封杀中国科技嘅龙头。咁但系咧就被指为不可靠嘅中国应用程式或者系企业咧，要喺美国嘅境内清除。 咁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咧，全國要禁用影音分享軟件 TikTok 之後咧，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亦都係提出咗靜網行動，針對應用程式平台、電信服務、雲端服務同埋海底電纜服務咧嘅五大個範疇嘅。咁啊 ，TikTok 同埋 WeChat 咧，其實喺美國嘅應用程式平台下咧，就面臨被下架啦。咁而中國電信等等中國電信公司咧，亦都隨即咧係被撵出呢一個嘅美國電信市場。咁啊，蓬佩奧就表示啦，正係同一啲人員咧就係相關咧係溝通緊，到底會點樣去處理？咁啊，阿里巴巴、百度、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同埋騰訊等等嘅中國雲端服務供應商咧，亦都成為咗美國嘅反制對象。咁蓬佩奧就話啦。嚴防中國雲端服務供應商存取美國公民同埋企業嘅資料，就包括埋咧嚟緊咧新型肺炎疫苗嘅研究資料啊嚇。咁蓬佩奧咧都分別喺應用程式同埋海底電纜服務兩大範疇咧點名中國科技龍頭公司華為，佢就話批評咧呢間公司咧協助咧中共侵犯人權同埋作大規模嘅監視，咁啊提出嚴防華為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舉動嚟噶。咁啊，所以咧睇翻呢一啲嘅行動咧，其實就四月嘅時候公布啦呢一個所謂叫做潔淨路徑啊 （clean path） 嘅計劃，其實咧就係針對住咧。唔同嘅通讯路径咧，使用任何由不可靠资讯科技供应商嘅传输、控制、运算或者系设备存取。咁啊，例如系头先上述讲过嘅一啲公司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佢所谓计划嘅定义啦。咁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咧，琴日就喺记者会嗰度咧反嘲美国，佢就话啦。自身滿身污跡，卻大談什麼清潔網絡，這純屬荒謬可笑。他就批評美方的做法是沒有事實的依據，是抹黑緊呢一個中方同埋是政治的操弄。他更加點名批評蓬佩奧等等是濫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的科技的。那這個是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negative 得嚟，其实好正面。 新歌叫做 Negative， 但内容是啱啱相反的，讲紧喺呢段时间，大家都累积了很多负能量，希望在负面当中找到正面的角度和空间。作曲 Eagle Chan Step Loud， 填词有 T-Rex 于日耀，编曲 Kiri T， 监制 Kiri T 于日耀。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 Negativ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8:57的时间，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我上台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又系我华梅啊。你估下我今朝咧喺啊呢个在家工作喺屋企嘅边个位置 咧？我会估咧，你喺个露台嗰度望住个好靓嘅风景，然后有一杯嘅红茶喺度。 非呀、 哎、 阿欧你估下。 应该就喺厨房嗰度呢，准备緊美味嘅早餐啊。 好靓。 啊，好叻仔啊！哦，我系啊，我而家就系喺厨房啦。不过咧，我就唔系准备早餐、啊，我系准备咧同大家又煲另一个咧系抗疫靓汤吓，去增强咧大家嘅免疫力噶吓。嗱、啊，今朝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咧用无花果嚟到煲嘅汤、啊，系、用新鲜嘅无花果吓。嗱、啊，咁我哋咧就有呢一个无花果要三粒。另外呢就要落呢个白萝卜一条啦，仲要淮山一条新鲜嗰啲吓，仲要有莲子，仲要有肉竹、沙参，同埋呢天麻要五片，仲加一个洋葱添，咁就攞去呢煲汤。大家听到有白萝卜啦，咁所以如果呢你係身体比较系孱弱嗰啲呢，其实呢就担心呢个白萝卜呢会破气呀、啊、咁。是啦，咁所以呢嗱煲呢个汤嘅时候呢，记紧呢就要因应返自己嘅体质啦吓。嗱呢一个汤呢好简单㗎咋，就将呢头先我所讲嘅材料呢洗干净之后就全部呢摆晒落个煲嗰度煲啦。咁开头嘅时候梗用大火呢煲滚咗佢之后呢就转细火啦，就煲得佢呢个半钟头度呢加啲盐调味啦。咁呢个呢咁能够系滋润我哋嘅肺部啊，又兼且呢可以咧增强我哋咧免疫力嘅呢个靓汤啊，系无花果洋葱萝卜汤咧就搞掂噶啦噃！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元村对开咧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去粉岭方向挤塞啦，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另外在港岛筲箕湾道亦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快线仍然封闭，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啊！头先咧，话梅姐仲有未了的话，当然要请翻话梅姐出嚟啊！话梅姐， 早晨啊！ 真系啊，撞鬼你哋啊！又要搞到我咧、哎，真系咧甩头甩计咁样吓。 唔好 咁讲， 帮你揼翻骨啊！ 正话你哋又做乜嘢啊？又违反呢个商品与说明条例啊？ 哦，系啊，我手多出咗呢、這个诶、其实我哋依家嘅商品说明条例就系八点到十点啊嘛，唔应该出六点啊嘛， 系、 要同啲听众撒个冧先啊！ 搵你哋啊！ 系啊，真系啊，搵唔到。不过咧呢、一刻咧就搵埋。 知道你哋都系被逼嘅，系啦，我中意挑剔啊！ 我哋系好惨啊！被逼迁啊！不过希望迟啲疫情过去咗，我哋做翻四个钟头节目啦，系咪啊？ 你嘅汤房嚟嘅啫， 系啊，汤房都卖好贵啊， 好快搬翻屋企噶啦，我哋 汤房都卖好贵啊！系 嗱，我正话咧就同大家咧讲咧煲呢一个嘅无花果嚟到煲一个抗疫汤水吓，咁我嘅 hashtag 咧就系咁样噶嗬， 神光第 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情若无花不结果，攞嚟煲汤就要转四火，多饮会有增强免疫力效果。 嗯， 听都听到好消魂， 系啊，听都听到有滋润嘅感觉啊吓，咁啊呢个 好痕啊个心听 好痕啊，而家拗紧啊， 系、啊，所以要同你咧停止通话先啊，费事咧啊瘙痒难耐啊吓，唔该晒华梅姐，谢谢你， 再见，嗯、 再见。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九点零九分嘅时间啊，阿 O 咧，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睇下市况先啊，吓咁啊，睇到琴日港股咧表现就麻麻地啦，咁啊睇到有啲获利盘出嚟啊，吓咁啊早段咧都有得升嘅，中段咧就跌四百几点咁啊，收市咧就收复少少咁多跌势啦，咁样咁啊，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短期呢、這个八月呢，其实我都觉得个市况系要大家谨慎同埋要即系保守少少噶啦。因为从两三个星期开始都讲就话，我哋见到而家个市呢，即系除咗系相关嘅板块，例如物管啊，例如医药啊，例如系手游啊，或者啲科技股呢系有持续强势之外呢，见到其他啲股呢其实都有啲即系首先阿 O 所讲啦，就系获利嘅情况出现嘅。再加埋呢琴日呢就系即系咁样去即系跌落嚟。咁啊相信呢有机会喺可能喺未来一两个星期呢，如果再跌穿返琴日个底，即系24,800嘅话呢，或者24,500嘅话呢，咁其实呢有机会再下跌嘅。咁所以八月我自己会相对保守少少嘅。 嗯，咁啊散股民呢就留意返啦，今日呢听众啊张先生就问借388港交所，咁啊佢就进进出出咗好多次㗎啦，咁啊睇到388呢就有啲回调嘅迹象喎，咁系咪时候可以吸纳下咧？咁啊，交俾新李帮我哋分析下咧。嗯， 中长期即只要大家仍然系相信今年仍然系个港股系仲有得炒嘅话咧，咁其实388系一定系必然之选嚟噶啦。咁啊，始终我哋见到好多嘅即系中概股啊，或者好多啲大嘅即系科技公司嚟到香港做上市啦。咁啊，一定系得益咗这个港交所噶啦。再加埋大家而家有咩行业系即系受惠咧？我相信除咗港交所，真系冇其他系而家即系极大盈利增长噶啦。所以中长期我系仲系睇好嘅，甚至啲港交所你话即系如果嚟紧回调完之后再反弹升翻上去个大市，如果见翻去28,000嘅话，港交所其实都有机会见即系450嘅。即系短期嚟讲嘅话，咁始终即系港交所同呢、这个即系恒指咧，其实个相关系数都相对比较大。所以假如其实嚟紧仲系调整嘅话咧，即系嚟到呢啲位啊，即系例如呢几日高位系即系380.88啦，就係388啦。咁啊，如果短期都升唔穿嘅話咧，我寧願就係大家去跌翻落去第十天線，甚至廿天線咧，先去分段吸納咧，係咁樣比較保守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李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你，新李。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多謝你，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消失的地图》啊，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好好过生活导赏顾问阿玲喺电话侧边嘅，早晨阿玲。 早晨，小白。 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哋就去咗呢、这个香港嘅东北啊，近住呢个乌蛟藤嗰边嘅荔枝窝，咁啊又有印洲塘好靓嘅风景啦。嗱，今日咧我咧又想出海，咁啊除咗香港嘅东北之外，香港应该好多岛噶、哦，系咪咧，阿玲？ 系啊，我哋上次就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好远嘅荔枝窝，今次去近啲有冇？ 吓，近啲有边度咧？ 我去平洲啊。 平洲啊，平洲系近啲嘅咩？ 近啲啊！你坐快船半个钟噶咋？ 咦，系咁、哦，如果就咁听船程，佢好似真系近啲、哦。 系啊，咁变咗、啊，所以佢都几旺噶。其实， 嗯，咁啊，平洲有啲咩特色咧？俾我哋如果本地游可以选择咧？ 嗱，首先咧就平洲第一就系、是、如果你惊即系坐船坐得耐咧，平洲就系一个选择啦，半个钟头就去到啦。 嗯。 其次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可能平时咧都会去长洲啊、南丫岛呢啲离岛啦，去感受个渔村风光。 嗯。 但系平洲咧，其实咧原来你系唔系去感受渔村风光咁简单？平洲咧有一样嘢咧，我谂大家系会忽略咗嘅、 啊， 就系、是、平洲曾经系一个重工业地带，有冇谂过？ 有啲咁嘅事。 系啦。 而家仲有好多，而家仲有啲重工业嘅遗迹喺度，我哋可以去睇噶。 系啦，冇错冇错，系仲有好多重工遗迹我哋可以睇啦。同埋咧，平洲咧都有趣，就系、是、有个宗教多样性嘅。 系 咁，我哋都讲咗重工业先，讲历史先啦。 好啊，好啊。 首先咧就系话，其实平洲咧有一个碑咧，可能因为平洲真系太热，所以好多人都去，但系咧又冇乜人去真系睇历史，因为大家都太兴奋啦，去食嘢啊，去打卡啦咁样。咁、但系你去感受平洲嘅历史咧，其实咧。都好重要，平洲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所以呢即是有奉劝大家啦，即是去得很旺，已经很多人去过啦，所以大家都要安静宁静咁样去感受呢个平洲， 不 要骚扰到当地居民。咁其次呢就是话平洲嗰个历史呢都有趣，咁好多时你一落船呢就会冲去条大街嗰度啦。其实大街附近呢有个凤暗造船地，知唔知嗰个历史系乜嘢嘢呢？ 唔知喎，靠下你讲先。 咁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呢，一听到海盗呢就諗起 张宝仔。 张宝仔啦，系啦。咁其实咧，其实喺18、19世纪咧，最强嘅海盗唔系喺加勒比海，系喺南中国海。 哦、 即系海盗，其实系啦，中国香港沿海你望出嚟咧，最强最威嗰啲都系海盗嚟。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清廷咧，即系清朝咧，就会好努力咁去捉海盗啦。咁、咧就同现代嘅警察一样咧，警察征用你架车，攞架车嚟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嗰时 征用啲船啊。 是啦，冇错啦，即系佢哋就会即系征用啲船去捉海盗，咁但系即系讲征用咧，即系佢又唔会 check 自己架船啦，甚至即系其实好影响个民生啊，资料都好紧要啊，咁啲渔民觉得喂唔得、啊，你咁样真系搞住揾食、啊，于是就即系同即系朝廷喺度即系。即係申訴啦，咁朝廷就覺得啊咁都唔好嘅，所以咧就規定啲人咧就即係啲官兵咧就唔可以再隨便咁樣去徵用啲船咁樣，咁所以咧就佢哋就唔叫徵用，叫租船，咁所以咧就為咗 即係會俾翻錢嘅。 嗱，依個唔知啊。咁但係即係為咗令大家唔好再有呢個咁嘅壞習慣咧，就明碼實價啦，就有一個碑喺度就話嗱、你咁樣係真係好滋擾到啲漁民嘅，所以即係唔可以立亂咁樣去所謂租船，去即係俾朝廷徵用咁樣。咁我就會喺即係你只要落船冇幾耐行去近呢、這個天后廟咧，就會見到噶啦。 哦，咁就可以見到即係呢一帶嘅風光啦，特別嘅歷史啦。 特別嘅歷史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我哋嗰度因為近住個大街啊，所以就係其實必去，但係大家就唔會太留意呢一段嘅歷史古蹟喺度啦。咁、另外喺兩邊咧，其實咧亦都係有趣嘅、就是，就係頭先我講過平洲有佢個歷史多佢嗰個宗教多樣性。 宗教多樣性係啊。 係啦，咁我哋即係一般都會知道有天后廟啦。咁如果你話同海有關嘅，你會知佢有龍母廟啦、 啊。 其實咧佢有兩，即係仲有好多其他有趣。廟其中兩個比較上特別同埋有趣咧，就有個金花娘娘廟。 哦、 有冇聽過金花娘娘？ 冇喎、哦，金花娘娘 係啊，金花娘娘其實就係一個求子嘅神嚟嘅。咁你冇聽過金花娘娘，咁有冇聽過關德興師傅咧？ 关德兴师傅有 系实有啦。咁原来咧，关德兴师傅咧就话，即系佢咧系受到金花娘娘感召嘅一个嘅即系神人啦。所以咧，佢后屘咧，过身之后咧，亦都系俾金花娘娘即系征用咗，位列咗先生，就成为金花娘娘一个守护嘅武将。咁如果你金花娘娘，你都会见到阿关师傅个像，咁着住一个戎服喺度，威猛喺度。咁另外一个亦都系啦，非常有趣嘅咧，就系、是。这个七者庙，咁可能我唔知道一啲年轻嘅观众咧，七者是什么东西咁样？雀巢商会系啦，雀巢商会应该都会听过啦，咁样就系即系每年七夕咁样，一年一次去同牛郎商会，咁就系七者庙。咁其实七者庙以前咧系好多时筹一啲姻缘啊，同埋即系一啲妇女希望有一啲好嘅姻缘啊，或者系一啲好嘅手艺，都会去七者嗰度求嘅。咁亦都有七者蛋，但系因为呢个节日，甚至呢、这、一个。神寺都已經被人差不多接近遺忘了，所以呢佢但平洲呢還保留了一間很靚好色彩繽紛的一間七者廟，咁當然啦，而家啲人求姻緣有好多方法嘅，但係呢即係如果你有啲八卦又想睇下一間其實幾有趣，佢唔係好大，但係真係好靚囉，咁就可以去下呢一間七者廟啦。 但係大概幾大呀、啊、呢、這個七者廟？ 唔係好大嘅啫，其實兩個艇咁大嘅啫、但係就是啊，但是就同埋佢每年七者誕嘅佢就會早一日做嘅，變咗都係一個有趣嘅宗教特色。咁所以呢一啲嘅廟宇我哋喺市區呢即係好少會再見到，但係平洲呢雖然係保留到，因為佢又係因為佢嗰個人文地理呢係受到嘅滋擾呢相對地又唔會咁多啦。咁所以就仍然有幸地保留到啦。 都幾得意。 咁我哋講下重工業。 係啦，我啱就想問，喂，宗教多樣性係見好多啦，頭先你話過有重工業嗰啲嘅痕跡喺度喎， 係啊，咁其實你知道香港咧，如果話聽有重工業發展，你都會咦乜有咩咁樣？其實唔係嘅，原來香港係曾經有一啲重工業，譬如我哋會做一啲好大嘅鋼管啦，有鋼管廠啦，咁亦都有好出名嘅火柴廠啦。其實就係因為咧，其實最早期嘅時候咧，平洲嘅居民咧就佢哋會比較上即係乖啲嘅，咁亦都佢哋為咗即係交換一啲經濟嘅利益咧，都會默默咁樣忍受一啲即係重工業嘅進駐。咁因為其實如果呢啲重工業佢要嘅地方大啦，同埋可能造成少少嘅 污染 或者點樣，係啦。咁所以喺市區基本上係好難，但係咧即係佢哋為咗經濟利益同埋即係變咗佢啲人都有工翻啊嘛，咁變咗咧會有火柴廠啦，有鋼管廠啦，甚至咧就係即係佢有個牛皮廠添嘅。咁而家咧好多人咧，佢會有幾樣嘢佢哋中意去打卡啦。第一就係牛皮廠嘅遺跡啦，咁已經發展成一個好有藝術味道嘅地方啦。 係嗰、那個牛皮廠嘅遺跡咧，有啲咩最吸引我哋影相嘅地方咧？ 佢而家有一個人，即係有一個私人嘅女士咧，就將佢發展成一個好似藝術村咁樣嘅嘢。 係 咁變咗，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都有啲可堪即係遊玩嘅地方嘅。咁另外咧就係話佢鋼管廠已經係睇唔到嘅啦，因為已經係即係完全荒廢曬，俾啲草遮曬。咁仲有就係火柴廠咧，亦都係睇唔到。但係咧好多時咧，大家都會去揾火柴廠嘅地界遺跡。咁亦都係會喺度嘅，咁變咗即係大家咧都可以諗翻啊，當時原來即係香港都有個重工業喺度發展，咁而家發展咧仲係喺一個佢哋諗唔到接近漁村嘅地方，就係、是、一個平洲喺平洲嗰度嘅。 哦，呢啲都幾得意喎！如果我哋咁樣去平洲嗰度去好多唔同，譬如宗教多樣性嘅廟宇嗰度影相啦，跟住甚至乎可以去好多以前重工業嘅遺跡嗰度去欣賞一下咧，咁樣一個平洲其實我應該預幾多時間好咧？ 你真係預一日就好啲啦，因為仲有一個玩法我未講，就係、是上下山啦、因為如果你上山咧，其實你望到海岸線咧係幾漂亮嘅，我哋會望到迪士尼嗰邊嘅，直望到迪士尼樂園。 咦，咁有冇一個好靚嘅日落嗰度睇咧？平洲？ 都會睇到嘅，咁、但係即係因為佢沿岸咧，你會睇到就是、青馬橋啊，同埋大嶼山愉景灣嗰頭，咁變咗你望過去其實都幾優美嘅風景，係好優美。你就算睇日落啊，或者去吹下海風啊，都好舒服嘅。咁、如果平洲能夠保留住而家個狀況，而唔會有太大嘅即係動土發展咧，我諗都係屬於香港人嘅福祉嚟。 咁有好多即係發展同埋呢一個叫做保育咧，點樣平衡咧，要交。俾啲智者點樣去到抉擇啦嚇，咁我哋就希望啦，我哋梗係擁有住最美麗嘅風光，咁啊令到我哋大家都生活得舒舒服服啦，係咪？ 嗯，系啊，系啊，系啊。 好，今日朝早唔该晒阿 Ling 嘅咁好嘅介绍，咗呢个平洲啊，我哋下次再见， 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我都覺得小白同阿 Ling 嘅介紹咧非常之好啊！ 平洲喎、 啊，係啊，嗯，正啊！呢啲小島情懷啊，不過可能都要等疫情退卻，我哋先可以一齊出走一下嚇，呼吸下新鮮空氣啦。 方浩文的作品有这一首 All We Have Is Now。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今天追踪三十一，小白和阿欧在直播室电话旁边已经有 Cusson 罗启臣准备 好。早晨啊 Cusson， 早晨，早晨。 系，睇下今晚有咩睇先。 今晚八点咧有铿锵雪， 系 系啊。咁啊，原来咧啊，今晚咧嘅嘉宾咧就系汪亚姐啊。系咯，咁啊，汪亚姐咧就会重睇翻咧1978年啊，为铿锵 担任主持的片段。 是啊， 是啊，回顾翻咧七十年代咧嘅流行文化，咁啊当然咧七十年代嘅流行文化咧，汪亚姐梗系劲啦， 系啦， 咁所以今晚咧就可以大家睇睇啊，汪亚姐，即系你谂都冇谂过咧，就汪亚姐同铿锵集咧原来系有关嘅。 系啦， 呢个你真系唔讲真唔知道呢一个真系。 咁啊，今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有翻啲珍贵片段可以睇下啦吓。 系啊，咁啊，另外咧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又会讲下啦，朗园湿地咧呢、這个种稻米嘅环境啊。 嗯。 咁啊，长春社一直咧利用呢个传统嘅水稻方式耕种嘅、 嗯， 每年咧就可以产生两座米嘅。 嗯。 咁呢、這个地理环境究竟是怎样的过程呢，又是怎样的呢，那、啊、可以大家看看 了。咁、今晚可以看这个啱，因为现在即今天立秋呢都是一些、种稻米的时候、哦。 哇，你果然住在新界、哦、连立秋都知 道。当然啦，我们日日看通胜的。 咁扯 是啊。 因为咁迷信日日都要看通胜。 不是迷信，我们是。 咁今日宜乜嘢啊？ 今日适宜咩啊？今日适宜开市啊， 开市啊，开光、哦、普度众生个普度都适合 啊！犀利啊！咁啊，另外啦，咁啊，睇下咧呢、這个零距离科学啊，咁啊，仿生学咧就系、是、嚟到咧睇下点样咧，从呢个生物啊或者植物啊微生物嗰度睇下咧，未来嘅交通啊系应该点样发展嘅？ 佢、有关系微生物都睇到交通唔系嘛？ 你知唔知啊？有一啲咧，有啲類似菌咁樣嘅嘢咧，最大型嘅菌咧，佢、咧，譬如你擺喺一個啲種植嘅地方啦、即係一粒咁樣啦，跟住咧就設一啲障礙啦，然之後再喺另外老遠嘅地方擺啲食物咧，佢、咧發出嚟嗰個網絡咧，哇！原來係好快咁樣咧，就可以去到嗰笪地方。 哦，咁我哋人類就可以參考一下佢哋個方法啦。 係、啊，即係試過咧，有啲咧淨係喺一啲即係整個英國地圖啦，咁、點一啲英國嘅地鐵站啊，咁跟住啲菌咧走出嚟咧，嗰、那個網咧同咗呢個地鐵站咧個網差唔多樣，你睇佢幾犀利，所以咧就呢、個工程師咧就可以咧參考一下，因為佢哋咧即係經過咁多年嘅進化之後咧，佢哋咧行嘅路線咧會係最短最有效啦，避開碰撞啦、又唔會嘥能源咁樣。咁睇下呢啲咧，企業家啊、工程師咧，可唔可以從佢哋身上邊咧揾到啊呢個竅門啊？ 係好啊，呢、這個相當有趣啊！ 係啊，咁去到呢一個真係好科學啦。咁又有啲咩睇咧？啊，今晚咧就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咧，就會講下呢個基因開關制啊。係啦，原來我哋 DNA 咧就啲專家話有99%咧就係垃圾 DNA 冇用嘅、原來唔係嘅，原來 係未開啟。 未開啟啊！當你有需要嘅時候就開啟啦。例如咧，你有啲遺傳咧係應該有嘅、但係點解冇發生咧？但係因為外來一啲影響咧，你又會咧就開咗個開關掣。 好，今晚留意港台31好多科學嘢啊！唔該 ，Kason，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印佣曾经入住三间外佣公司的宿舍，卫生防护中心担心宿舍有病毒爆发的可能性，政府宣布会为入住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外佣提供免费检测。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石佩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有多名外佣滞留在港，中途宿舍每日只需要大约50-80元，比酒店更加容易负担，所以会有大量外佣选择居住在中途宿舍。他认为如果政府不提供宿舍或者其他居住地方给有需要的外佣，难以防止进一步爆发。对于政府推出的防疫措施，石佩贤说，政府资讯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组织要为外佣翻译。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日起一连四日在北京开会，预料会处理本港立法会选举因为延后一年出现的真空期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今朝早前往北京准备出席会议，他出发之前表示，预料常委会将会就有关问题作一个原则性的决定。他说现阶段香港社会有不同意见，他会将有关的意见带到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大家都比较倾向现任议员可以继续在真空期出席会议，但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现任议员将会如何处理，社会都有不同的见解，将会在会上讨论，现时未有定案，要留待人大常委会决定，希望最终能够顺利处理真空期的问题。路透社引述美国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至少四架大型先进无人侦察机，再配合地面站、配件、训练和支援等，总值6亿美元，未来不排除会出售更多的无人机。消息人士说，台湾在今年初向美方提出购买武装无人机的要求，美方上星期向台湾报价，有关军售必须获得美国国会议员批准，预料最快下个月会收到正式通知。据报美国国务院已经默许授权对台出售这款无人机，但未知美国官员是不是批准出口加挂武器的无人机。这款海上捍卫者无人侦察机航程可以达到超过10,000公里，远超过台湾现役无人机队的300公里航程。美国现在只是向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和南韩等的盟友出售这款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坚称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国已经受控，又认为自己在对抗疫情的工作表现十分出色。特朗普在长40分钟的电台专访中又再次批评北京只是阻止病毒在中国国内扩散，没有阻止病毒传到国外，否则美国就不会有人病死。特朗普又说不会为了帮助自己竞选连任而急于推出疫苗，但不排除有疫苗能够在11月3号即是选举日之前面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联邦疾控中心数据指，美国全国过去一个星期的新增确诊数字平均下跌 9%，死亡数字急升24%，全国目前已经有160,000人死于新型肺炎，超过470,000人确诊，是全球最多人感染的国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1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泰格医药系报117蚊，中芯国际30.7跌2.05蚊，腾讯控股551蚊跌4.5，美团点评217.6跌3.6，融创中国36.45升1.5，阿里巴巴255.4跌1.6，友邦保险71.5跌1毫，港交所383.8跌1.2。海普瑞19.16系升5.4，盈富基金25.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2，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12,310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9,1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5.76美元，卖出2,066.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咧，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嘅，而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就系大埔公路啦，沙田段去大埔方向沥源村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但系一带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咁啊排到去美松苑。另外咧，提提大家咧，喺港岛亦都系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嘅，筲箕湾道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咧，快线仍然封闭，揸车朋友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暂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在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在路面情况，在九龙油麻地海泓道去返尖沙咀近住富荣花园一带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平石村一带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方向屯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他乡遇故知。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5G？ 好像说是看片会快了，打机都会顺一点的。 唔止咁肤浅噶，未来嘅无人车、物联网、智慧城市，通通都要靠佢噶。 乜 3G 同 4G 唔得嘅咩？一定要 5G 噶？ 嗱，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想创实验室，到时你咪乜都知咯。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当年凭住咧就系翻唱 Lady Gaga 嘅 Paparazzi 咧而成名啊，加入乐坛。今时今日咧已经大个仔，亦都正式宣布咧就系出柜，公开自己嘅性取向。 No one can touch you when you're reckless in the summer that he You let him wander but you never let him sink in his teeth No one can touch you when you move your body around to nothing but white cotton shirts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ut it leaves so soon When you hang For something heavy now, so insecur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sing. Honeysuckle fell from the tree. Now let the world walk over you like a junkie on the street. You push them further when you're wasted in December indoors. You wish you were your buddy. 仔大十八变，而家样都唔同晒，仲带埋男朋友出嚟同大家见面添。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Grayson Chance Honeysuckl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啦，9:41啊，咁啊，小白同阿 O 依家请埋 Barbie 出嚟啊，讲下咧享乐时代先啦 ，Barbie 早晨。 早晨啊 ，Barbie。 Hello。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享乐时代啦，系咪同我哋讲下你有啲咩同个女玩呢？ 冇错，你讲得好啱。 有咩玩啊？ 又玩啲乜嘢？ 睇我啱唔啱先。 喂，其实呢样嘢真係 ok 嘅，因为呢佢个成本係好低嘅咋。咁只係需要买一啲嘅油彩啦。咁点解我今次係讲油彩而唔係讲水彩呀、啊、又或者係其他啲乜嘢嘅颜料呢？咁就因为呢其实油彩呢同水彩嘅分别就係呢佢係比较跌身啲嘅，同埋佢可以单独使用嘅。咁同埋呢当佢干咗嘅时候呢就可以做到一个层次感出嚟。咁所以呢就可以选择用油彩啦。 哦，油彩， 系、 哦、 啦，咁到底系做咩咧？咁其实咧，今次讲嘅嘢咧，就系可以就地取材嘅。咁因为咧， 我一听到呢啲诶彩咧，我就谂，我系咪又会搞到间屋好污糟咧？ 哦， 你垫咗个报纸就 O K， 因为佢 报纸边度得噶？报纸透噶、哦。 唔怕噶，因为油彩好结噶，佢唔会过底噶。因为水彩你会过底嘛。 讲紧嗰啲油彩系咪 acrylic 嗰啲油彩类似？系咪有？ 又未需要去到咁结身嘅、嗯，但系因为咧佢有啲小朋友用嘅油彩嘅、 哦， 即系好似人哋以前画下啲复活蛋啊嗰啲咧咁上下嘅质地。咁但系嗰种质地咧就其实反而冇咁污糟啊，小白。因为咧佢哋如果就算揩到手咧，其实佢就黐住喺手度干咗一撇噶啦。佢、 哦、 就唔会话、哦、即系再摸落其他嘢嗰度咧会揩到啲衫啊或者啲墙啊。或者家私咁样，咁、啊、所以反而我系觉得比较方便嘅、啊，因为佢唔会四围摸啊嘛，惊住、 哦。即系佢只手已经污糟咗，咁佢就继续玩落去啦，咁样。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讲紧嘅就地取材其实系乜嘢咧？咁啊，最近咧，因为都同佢咧就已经冇乜机会去得远啦吓，最多都系去楼下公园仔咁样行下嘅啫。咁咁咧，因为咧楼下屋企嘅园丁咧，咁就见到小朋友行过嘅时候咧，有一日咧就送咗嚿石仔俾佢。咦、 定情信物呢个唔通系吓？ 又未至于 情定终生。 几得意咁咪即系送呢啲嘢俾佢玩下啦咁，咁于是乎咧就拎咗嚿石头翻屋企咧，咁我就集合咗屋企其他咧，因为我本身屋企以前都有啲石头啊，咁就可能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即系喺第二度带翻嚟啦，又或者系以前咧去第二度旅行咧， 你屋企嗰啲石头唔系净系执嗰啲啦，你屋企嗰啲石头识发光嘅，搵啲灯射落去，好靓噶，闪出嚟噶。 因为我隔篱嗰个听到，跟住阵间翻去揾呢啲出嚟。 哦，都系佢送噶嘛，唔系咩？有其他人送？唔通？ 哇！你真系，我惊佢，你知啲细路咧，先系揾啲大件嘢嚟游噶嘛，咁、哦、咧就比较危险啲咯。如果要揾啲大件嘅发光体嚟游， 系系。咁啊，园丁送咗一嚿石头啊，俾阿小妹妹，究竟有啲咩故事继续发生咧？ 系啊，咁于是咧就启发咗我哋咧，翻屋企用嗰嚿石头嚟画画 哇！石头画画， 嗯， 系啊，因为咧，其实 好似玩过， 用用油彩嘅，因为其实咧，本身每一嚿石头咧，佢都有个底色噶嘛，咁啊，例如即系最常见可能系灰色啊， 系灰色 啊，即系米色啊嗰啲咁上下颜色啦。其实呢啲颜色咧，如果你直接用水彩油嘅话咧，系唔系好上到色嘅，因为原来个底色系好深色嘅。 哦，系、啊，即系例如你有黄色嘅，你会变咗灰黄色啦。 系啊，即系唔系好睇到嗰只黄色咯。咁你知啲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嘅视觉咧，都中意啲鲜艳嘅颜色噶嘛。咁、 嗯、 如果你游到灰蒙蒙或者黑蒙蒙咧，其实佢哋又冇乜兴趣嘅。系啊，咁于是乎咧，翻到屋企咧，就同小朋友咧搜寻咗一啲佢哋自己中意嘅图画，咁啊，例如系啲怪兽图案啦、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公仔咁样啦，即系可以有眼睛嘅，有眼耳口鼻嘅。 系。 咁咧就叫佢试下创作一个佢自己想画嘅人物咯。咁於是乎就集合埋屋企嘅一啲石頭啦，即係你可以揀啲唔同形狀嘅其實。咁譬如可能三角形咧，就似個狐狸嘅側面啊，即係咪有個狐狸嘅尖鼻咁樣嘅、嗯、個尖尖。 圓形嘅，圓形跟住做煤炭屎鬼咁又得。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都画咗好多狗其实，咁咧佢自己又可以发挥下佢嘅创意啦，因为其实佢哋有时咧喺个小脑袋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画面啊，或者系自己谂嘅一啲公仔咧，你唔知噶嘛，咁、 嗯、 你又可以咧同佢整咗呢一啲，即系叫佢画晒啲角色出嚟。其实因为我哋都整咗好几个角色啊，咁、 哦、 佢就其实整完出嚟有晒唔同颜色之后咧， 咁嗱，有啲人咧就中意全部都係用畫嘅，即係你可以眼耳口鼻都係畫啦咁。咁我自己咧就因為屋企本身之前做老作用症咧，有啲嗰啲 膠水啊， 嗰啲眼睛啊， 哦，即係黐埋落去。 有啲滴下滴下入邊有個眼珠會喐嘅， 係啊 係 啊。 咁咧有啲就係會變咗有啲立體嘅眼睛啦咁。咁、 哦、 所以咧就即係可以做咗呢個少少嘅美勞啦。 係。 咁啊整咗一紮咁樣嘅石仔出嚟咧，跟住之後仲未完嘅喎。嗱、你整完呢一扎角色出嚟之后咧，咁你咪可以讲故事咯。 哇！ 咁你咪可以咧，因应住嗰啲故事嘅情节，攞呢啲咁嘅石头咧嚟到做一啲嘅角色啦。 系。 又或者甚至乎可以鼓励小朋友啊，既然呢个角色咧都系你创作出嚟嘅，不如你都帮佢谂下啲乜嘢小故事可以发挥下咁。咁无疑咧，呢一个其实都系可以训练佢哋咧，多啲讲佢哋自己入边即系内心世界谂紧乜嘢啦。 嗯。 或者佢可能最近发生咗啲咩事啦、 即系套佢讲啦。 呢啲故事情系啊，啲情节嗰度会变。哦， 套佢讲，我仲乐观啲谂，我谂住激发啲小朋友啲创意想象。 唔系噶，因为啲阿爸阿妈咧要知道啲细路仔讲咩，有时直接问唔得噶。 系 啊， 有好多要转弯抹角噶，而家即系咧，唔系就系啲老公老婆讲嘢婉转啊，其实啲阿爸阿妈同啲仔女讲嘢仲婉转。 系咩？原来你屋企同老公讲嘢好婉转噶要。 哦， 系啊，要好婉转噶。 哦，系，即系你话亲子嘅路啊，长过万里长城。不过你好，你有窍门，你有块滑板啊，而家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问下，好唔好玩啊？你觉得滑石头？ 好好玩， 哇，好好玩， 好好玩就好啦。咁啊，又 屋企仲有好多咧，闪亮亮嗰啲石头啊，可能收埋喺个柜桶底啊，嗰啲咧攞电筒照下佢好残眼嗰啲都可以用嚟玩噶，小妹妹。 系啊，咁唔好即刻攞开咗个电话啦，芭比已经咁啊，呢个画石头都系几好啊， 即刻冇声嘅， 系啊，画石头都可以教下 你哋，咁样啊，当众教唆个女 生。哦。咁唔應該嘅，不過呢畫石頭或者發揮創意同埋美術嘅一啲想像呢，應該教到小朋友近排都係大勢所趨啦，尤其是依家仲有暑假嘅尾巴就嚟臨開學，又唔可以帶小朋友周圍去嚟去其他唔同地方，可能留喺屋企呢，就用下芭比呢啲方法呢去做一啲親子樂都幾好喎、我自己喺度 諗。其實呢唔單止係石頭㗎，點解話到就地取材呢？因為我最近呢屋企呢即係用咗好多真係叫做就地取材，除咗啲譬如好常見啲朋友仔會用嗰啲廁紙桶啦，或者係紙巾盒咧等等之外咧，我最近係用一啲咧，即係因為頭先嗰啲咧可以回收，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浪費，如果淨係攞曬嚟做農作嘅話，咁所以咧我就攞啲唔可以回收嘅嘢嚟做農作、 例如咧， 例如係蕉皮啦。 哦，蕉皮， 譬如你食完只香蕉，你係可以攞只香蕉嚟去咯畫畫咯， 係咯。 系啊，又或者系即系啲果皮啦，即系橙皮啊、碌柚皮啊呢啲咧，即系如果阿妈唔使攞嚟煮餸嘅话，其实咧你系可以攞嚟画下画嘅，因为呢啲都可以保存到一段时间嘅，即系譬如头先啲柚皮啊，或者果皮嗰啲。 系，喂，但系你有心得噶？如果我要将嗰啲叫做果皮啦画公仔咧，其实应该用边一只笔最好咧？ 其實都係用油彩嘅，同埋咧，我都要建議大家咧，就係、如果真係諗住好似我咁樣咧，長時間就地取材咧，而去畫下東畫下西咁樣， 就記住買多啲水果食啦。 呢个都系啦，食生果亦都可以健康啲嘅。我系想话咧，最好用固定嘅一支笔嚟到画啊。 哦， 因为咧油彩咧系好难洗嘅，即系喺黐咗喺个油扫度之后。 嗯， 如果你用旧有嘅嗰啲水彩笔咧，你系总系洗极都洗唔甩。你可能真系要用啲比较尖嘅器具嚟刮翻嗰啲一层层嗰啲咁样嘅油彩出嚟，即 系 好似油画咁啊。因为 系即系刮翻油渍出嚟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咧，做咗出嚟嗰种层次感咧，同你平时画平面嘅画咧，系好唔一样嘅。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其实都鼓励下啲小朋友咧，喺感官上面有唔同嘅体会啦。再加上咧，依家好多家长咪话，哎呀，要提早咧训练啲小朋友咧，如果好似我哋呢年纪咧，咪话，要训练佢哋小一面试，做好准备咁样嘅。 系、 其实咧呢一个无疑咧，都系喺佢哋唔觉底下咧，训练咗佢哋咧，会多啲自信啦，同埋。嗰、那個創意，因為成日都話要考講故事噶嘛，咁、咧你咪唔覺同佢講埋啲故仔，咁到時咪有好多材料咯。 係啦，係我都好後悔啊，同佢講得太多龍珠啊，而家都唔知點收科學。 係啊，咁啊， 你個底下面試改型咁。 唉、算啦，嗰啲題外話唔講住啦。唉、差唔多啦，今日享樂時代係嘛？ 係啊，係啊。 好 啦，下次再講過啦。拜拜。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目送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茶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却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入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亦可温饱我的心。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 于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名字叫做《幸福门》啊。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继续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袁小姐早晨， 袁小姐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啊， 系早晨，阿 O 都喺度啊， 你好啊，喂好大， 早晨， 早晨啊，喂你嗰度好大风下、啊， 系啊， 系咪啊？咁啊，究竟系呢个爱情来的风，定还是系点样要打个电话嚟啊？晨光 Morning Call 下咧，袁小姐吓。 我个朋友个仔结婚，我恭喜佢、 哦。原来系咁样， 你个朋友个仔结婚， 系 哦，咁你同个朋友都识咗好多年啦，系嘛？ 系啊，识咗廿几咧， 系啊， 廿几将近卅年都有啦。 卅年即系可能系小学已经开始识噶啦。 咁啊，今日结婚啊，新郎哥叫咩名啊？ 明天啊， 哦，明天啊，新郎哥叫咩名啊？咁样吓。 C 罗、 啊、你知唔知道啊？啊新娘子啊叫咩名啊？吓， 恭喜恭喜两位！ 哇，咁啊天造地设嘅一对啦，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咁啊应该都唔会大搞咯，依家有限聚令系嘛？咁啊签张纸先咯，系嘛？嗯，咁你会唔会出现喺当中啊？即系喺旁边都教下路啊，打翻只金额俾你个 friend 个新抱啊，咁样啊吓？ 暂时 谂 下，有机会啊， 有机会嘅。 你自己有冇见过啊？觉得佢哋都 OK 系嘛？即系合得嚟嘅咁样。 见 过嘅。哦，嗱、你同你个 friend 识咗咁多年啦，你个 friend 有冇问下你嘅意见？喂，你觉得佢哋两个点啊？咁、样， 你觉得个女仔点啊？咁你有冇啊？吓，讲下 两个啊？ 系 啊。都好衬，好好， 好衬好好。 系啊，咁啊好啦，希望佢哋咧听日咧啊。簽紙啊，就搞掂啦。跟住咧，兩個人咧以為一體啊，咁啊，每一日都 sweet sweet 啦，係咪啊，袁小姐？ 係 咁啊，有咩祝福説話？透過第二電波啊，祝下佢哋先嚟啦。嗯， 祝 福佢哋两个相亲相爱。 嗯，最紧要系咁啊吓。 仲有冇啊？ 百年好合咧？ 恭喜佢哋咧，百年好合。 系。 与手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与偕老。 啊，好甜喎、啊！今日拣嘅呢首作品咧，都系嚟自啊。Wano 鄭中基嘅作品啊，三生有幸啊，咁啊希望咧即系 Zero 我娶到个好老婆啦，多谢你电话好嘛，袁小姐吓、 啊，多谢晒， 拜拜。 曾害怕跌到谷底里，会永不翻身，曾被当作笑话取笑，你却很关心，当天很天真，只想找开心，这种小丑怎能变你爱人？无论我再错多几次，你也不灰心，斗胆的跟你比，怎比都不算相衬，一位很讨欢心，一位康庄粗心，今天竟将这想成为可能。三生有幸，我似是初生，谢谢你永不放低这个人，一起相拥共同浮沉，比钞票更见吸引，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用我的一生当小小一盏灯，令到你安枕，贪玩的终会觉悟，无需找寻，新的人用我的一生，天天坐你附近，令到你安心，天主很宠爱我，把明天清晨牵手感一感一，其实我过去都很怕，怕接触婚姻，身边知己结婚，不安得仿似监禁，怕心终于真心，差不多想逼婚，可不可将这想成为可能？三生有幸，我似是初生，为令你幸福，我都可勇敢，一起相拥共同浮沉，比钞票更见吸引，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 郑中基的《三生有幸》啊，真系好甜嘅一首作品、啊 啊、我哋下个星期晨光第一线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 希望大家要愉快周末，拜拜。